些那一抹脸感动的一切，却怕在你面前我的脆弱变得红线，喊不出声音，反正你不在意，你要我到哪都是你的世界，我爱你我却不自由， 哦。 要不用用微笑来概括。你有我没有，没有这种天分好，你别接受他的，不用担心太多，我们一起好好过过。看着你越变越离开，不过你慢慢走开，为什么我连分开都迁就着你？我真的没有天分，爱情的没那么快， and I will learn to give up because 我爱你。 爱情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，离不开暴风却来不及逃。我不能再想，我不能再想，我不能。爱情走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，不能承受，我已无处可容。我不要再想，我不要再想，我不要再想。 奉承大气，劳动最光荣。大家好，我是品味1033城市音乐味道的节目主持人孙伟。平时的生活当中，我们都是用勤劳的双手装扮出美丽的人生道路，但还是想要提醒你，劳逸相结合，疲劳易伤身，一定要及时进行自我调节，这样才能够拥有持久的劳动力。那五一劳动节到来之际，平时忙碌辛苦的你呢，一定要记得尽情休息，放松自己，为下一个征程整装待发。当然也是要提醒你，五一期间出行的人可能会比较多，所以一定要注意遵守交通法规，注意安全，做到高高兴兴出门，平平安安回家。最后再次祝您五一假期愉快。 你快乐吗？ 一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，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。中国福利彩票。一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，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接下来是三个交警给你的一个温馨提示，五一期间高速公路实行小型客车免费通行，那交通流量会骤增，驾车行经农村山区公路的时候要谨慎，夜间驾车要集中精力，注意观察道路情况，和前面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，千万不要超速逆行违法占道行驶，如果遇到道路拥堵，一定要记得耐心等待，依次排队通行。最后需要提醒你，千万不要占用应急车道，以免影响救援车辆通过。 生活与梦想舒适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不可以外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爱的人。直到不相信世界说的谎，寻找陌生的围墙，寻找方向，直到怀念熟悉的模样。总是在沙漠中等待海洋，寻寻觅觅中让我们坚强，找到了一个肩膀，迷失的一双翅膀，谁答应我们一定游荡？

four craft boats. 车辆有序通行， 孩子们在美丽的花海中起舞，大人们在干净的道路上漫步。 当然，我们一定不会忘记为这些变化付出努力的人们。 向劳动者致敬，请尊重他们的劳动。 五一国际劳动节， 爱劳动， 爱劳动， 爱生活， 爱劳动， 爱生活， 爱生活， 爱劳动。爱生活， 品味一零三三，时刻伴您左右。五一小长假出游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，系好安全带，切勿疲劳驾驶，酒后驾车。 三河交警温馨提示：五一小长假，请广大驾驶人密切关注有关部门发布的交通路况信息，要保持平和心态，文明行车，不开斗气车，切莫强超强会，要确保充分休息，切莫疲劳驾驶，酒后驾驶，驾驶时不要接打电话，发送短信和微信。 清晨亦或傍晚，在小区林间小路上悠闲漫步，看微风掠过树梢，听溪水潺潺声响，畅快地呼吸着弥漫着青草的清新空气，与最真实的自我悄然对话。

去流浪，右手的戒指还在发亮。 天上风筝在

右左，原来你是空古来的地图，我看不懂。在你眼里有粉丝是一块钱，你小心不管我请这些事情，你就说明我不要客气，因为爱的这种感受一寸千金。 难道有爱情推理小说，你摆弄真相只有一个，到底是个男是个裸还是我最逗的，这心结束就等待人旅程。 Oh baby 情书不保留，只能你嘲笑，该能有做的爱带你去朋友、哦、情书不保留，我只要你心动，就给我感谢爱情去拯救。 Oh baby 情书不保留，只能一笑中，应该能有救的爱带你去朋友、哦、情书不保留，我只要你心动，就给我感谢爱情去战斗。我想我会开始想念。

这算是生活太苦涩，而梦想太坎坷，但你的拥抱让梦想融合了。就算世界是冷的，但内心是暖的，爱能让我们忘记了曲折。我不相信未来全是挫折，你不相信爱我是错的，我们相信坚持的人就应该狂热，总会说值得，有满足的快乐。天有多高，带你去闯，带你去飞翔，一起看海，飞得漂亮，一起过夜，就不漫长。天有多大，带你去闯，带你找天堂。千辛万苦，因为梦想。